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50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，第四分，空相品，第18-2。尔时，善现辩白佛言：如世尊说，诸行皆是分别所作，从妄想生，都非实有。以何因缘，此诸菩萨所获功德无量无边？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。然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一说诸行分别所作，空无所有，虚妄不实，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善学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矣。观察诸行，无不皆是分别所作，空无所有，虚妄不实。是菩萨摩诃萨，如如观察诸行，皆是分别所作，空无所有，虚妄不实，如是如是，便能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如如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是如是，所获功德无量无边。具受善现辩白佛言：无量无边有何差别？佛告善现：言无量者，为于世处其量永息；言无边者，为于此中数不可尽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颇有因缘，色亦可说无量无边，受想行识亦可说无量无边也。佛告善现：有因缘故，色亦可说无量无边，受想行识亦可说无量无边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因缘故，色亦可说无量无边，受想行识亦可说无量无边也？佛告善现：色性空故，亦可说为无量无边，受想行识性空故，亦可说为无量无边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未但色受想行识空，为一切法一皆空也。佛告善现：我先岂不说一切法皆空？善现答曰：佛虽常说诸法皆空，而诸有情不知不见不觉，故我今者复作试问。佛告善现：非但色受想行识空，我说诸法无不皆空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无量无边是何增于？佛告善现：无量无边是空无相无愿增于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无量无边未但是空无相无愿，为更有余意也？佛告善现：余意云何？我岂不说一切法门无不皆空？善现答言：如来常说一切法门无不皆空。佛告善现：空即无尽，空即无量，空即无边，空即余意。是故善现，一切法门虽有种种言说差别，而意无疑。 善现当知，诸法空理，皆不可说。如来方便说为无尽，或说无量，或说无边，或说为空，或说无相，或说无愿，或说无作，或说无生，或说无灭，或说非有，或说极静，或说离染，或说涅盘，诸如是等无量法门，一时无异，皆是如来应证等觉，为诸有情方便演说。儿时善现辩白佛言：世尊甚奇方便善巧，诸法实性不可宣说，而为有情方便显示。如我解佛所说义者，诸法实性皆不可说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诸法实性皆不可说。所以者何？一切法性皆毕竟空，无能宣说毕竟空者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：不可说义有增减否？佛告善现：不可说义无增无减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：若不可说义无增无减者，则应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增减。若此六种波罗蜜多亦无增减，则应六种波罗蜜多皆无所有。若此六种波罗蜜多皆无所有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求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能尽无上正等菩提？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布施等六波罗蜜多皆无增减，亦无所有。然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方便善巧，不作是念：如是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有增有减，但作是念：唯有名相，唯为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持此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具行作意，并依此起心及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如佛无上正等菩提微妙甚深，而起回向，由此回向方便善巧，增上势力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而时善现辩白佛言：何谓无上正等菩提？佛告善现：诸法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诸法真如，无增减故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亦无增减。若菩萨摩诃萨数多安住如是真如相应作意，便尽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是善现不可说意，虽无增减，而不退失真如作意。波罗蜜多虽无增减，而不退失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真如作意，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便尽无上正等菩提。第四分深功德品第十九。儿时善现辩白佛言：是菩萨摩诃萨为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为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若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初心起时后心未起，无何何意？若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后心起时前心已灭，无何何意？ 如是前后心，心所法，进退推争，无何合意，如何可得积极善根？若诸善根不可积极，云何菩萨善根圆满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？不告善写，于意云何？如燃灯时，为初焰能浇柱，为后焰能浇柱。善现答言：如我意解，非初焰能浇柱，亦不离初焰；非后焰能浇柱，亦不离后焰。不告善写，于意云何？诸位教佛，善现答言：世间现见，其诸实教。报告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。非初心起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；亦不离初心。非后心起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；亦不离后心。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令诸善根增长圆满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具受善现辩白佛言：如是缘起，离去甚深。为诸菩萨摩诃萨，非初心起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；亦不离初心。非后心起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；亦不离后心。非即如是诸心起，故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；非离如是诸心起，故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而诸菩萨摩诃萨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若心灭矣，更可生佛？善现对曰：佛也世尊，是心已灭，不可更生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若心已生，有灭法否？善现对曰：如是世尊，若心已生，定有灭法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有灭法心，非当灭佛？善现对曰：佛也世尊，有灭法心，决定当灭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无灭法心，未可生佛？善现对曰：佛也世尊，无灭法心，无可生意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无生法心，可为灭佛？善现对曰：佛也世尊，无生法心，无可灭意。佛告善业：于意云何？无生灭法心，未可生灭佛？善现对曰：佛也世尊，无生灭法心，无可生灭意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若法已灭，更可灭佛？善现对曰：佛也世尊，若法已灭，不可更灭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若法已生，更可生佛？善现对曰：佛也世尊，若法已生，不可更生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诸法实性，有生灭佛？善现对曰：佛也世尊，诸法实性，无生无灭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心住唯如心真如佛？善现对曰：如是世尊，如心真如，心如是住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若心住如真如，是心唯如真如，实际性常住佛？善现对曰：佛也世尊，是心非如真如，实际其性常住。 报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诸法真如，即甚深否？善贤对曰：如是世尊，诸法真如，即为甚深。报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即真如是心否？善贤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报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离真如有心否？善贤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报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即心是真如否？善贤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报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离心有真如否？善贤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报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真如未能见真如否？善贤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报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如未见有实真如否？善贤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报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？善贤对曰：如是，世尊。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报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，为行何处？善贤对曰：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，都无行处。所以者何？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，都不见有能行、所行、行时、行处，诸现行法皆不转故。报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为何所行？善贤对曰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行圣义地，此中一切分别无故。报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与圣义地为取相否？善贤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报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与圣义地虽不取相，而行相否？善贤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报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是菩萨摩诃萨与圣义地为坏相否？善贤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报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是菩萨摩诃萨与圣义地为浅相否？善贤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报告善贤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与圣义地若不坏相，亦不浅相，云何能断取相之想？善贤答言：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作是念，我今坏相，我今浅相，断取相想，亦不修学断相想道。若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菩萨行时，修断想道，而使一切佛法未满，应堕声闻或独觉地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最胜方便善巧，虽于诸相汲取相想，深知过失，而不坏断素证无相。何以故？一切佛法未圆满故。报告善贤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。而时舍利子问巨兽善贤言：若菩萨摩诃萨梦中修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有增益否？善贤答言：若菩萨摩诃萨觉时修此三解脱门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有增益者，比梦中修 亦有增益。何以故？佛说梦觉无差别故。小例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以得般若波罗蜜多，觉时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名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是菩萨摩诃萨梦中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名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三解脱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为增益，亦复如是。若梦若觉，亦无缺减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梦中造业，未有增益或损减否？善现答曰：佛说一切法皆如梦所见，若梦造业无增减者，觉时所造业亦应无增减。然于梦中所造诸业无胜增减，要至觉时意想分别梦中所造，乃令彼业成胜增减。如人梦中断他命矣，后至觉时意想分别，身自轻快，其业便增；若身悔愧，其业便减。时舍利子为善现言：有人觉时断他命矣，后至梦中或自轻快，或身悔愧，令觉时业有增减否？善现报言：亦有增减，然彼增减不及觉时明了，心中所作胜过。然彼增减不及觉时明了，心中所作胜过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无所缘事，若思若业，俱不得生。要有所缘，思业方起。梦中思业缘何而生？善现答言：如是如是，若梦若觉无所缘事，思业不生。要有所缘，思业方起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要于见闻觉知法中有觉慧转，由思其然，或复其境。若无见闻觉知诸法，无觉慧转，亦无染境。由此故知，若梦若觉有所缘事，思业乃生；无所缘事，思业不起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佛说所缘皆离自性，如何可说有所缘事，思业乃生；无所缘事，思业不起？善现答言：虽诸思业及所缘事皆离自性，而由自心取相分别。世俗施舍说有所缘，由此所缘起诸思业，如说无明，为缘生行，行为缘生识等，皆由自心取相分别说有所缘，非实有性。时舍利子为善现言：若菩萨摩诃萨梦中行施，是以回向无上菩提，是菩萨摩诃萨为实以施回向无上佛菩提佛？善现报言：此是菩萨久已受得大菩提记，一生所系定当作佛，善能酬答一切难问，现在此会亦请问之。不处此尊定当未答。时舍利子如善现言：恭敬请问此是菩萨。 时慈氏菩萨完结善现言，尊者所言，慈氏菩萨能达此意，何等名为慈氏菩萨？为名能达，为色能达，为受想行识能达，为显能达，为行能达，为色空能达，为受想行识空能达也。且此是名不能达，色亦不能达，受想行识亦不能达，显亦不能达，行亦不能达，色空亦不能达，受想行识空亦不能达。所以者何？我都不见有法能达，有法所达，达处达时，即有此达，皆亦不见。我都不见有法能计，有法所计，计处计时，即有此计，皆亦不见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法本性皆空，都无所有，无二无别，毕竟推争不可得故。时舍利子问慈氏菩萨言，仁者所说法为汝所证否？慈氏菩萨摩诃萨言，我所说法非汝所证。所以者何？我所证法不可说故。又舍利子，我都不见有所证法自性可得，如心所思，如言所说。又舍利子，诸法自性，非身能触，非语能表，非意能念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以一切法无自性故。时舍利子作是念言，此时菩萨觉慧甚深，长夜修行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如是说。而使佛告舍利子言，如心所念，此时菩萨觉慧甚深，长夜修行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如是说者。舍利子，如汝所念。又舍利子，于意云何？如有是法成阿罗汉，未见此法是可说否？舍利子曰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舍利子：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所证法性亦复如是，不可宣说。又舍利子：是菩萨摩诃萨不作是念，我由此法于佛无上正等菩提已得受记，今得受记，当得受记。不作是念，我由此法当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，不生疑惑，我与无上正等菩提为得不得？但作是念，我勤精进，定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以与菩提得胜利故。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又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闻甚深法，不惊不恐，不怖不畏，不嗔不慕，于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亦无怖畏，决定自知，我当证故。又舍利子，是诸菩萨若在旷野有恶兽处，亦无怖畏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未于扰益诸有情故，能舍一切内外所有，恒作是念，诸有恶鬼及恶兽等，欲胆我身，我当施语 令其充足。由此善根，令我布施、波罗蜜多速得圆满，接近无上正等菩提。我当如是勤修正行，正得无上正等觉时，我佛土中得无一切旁生恶鬼。又舍利子，是诸菩萨若在旷野有恶贼处，亦无不畏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未遇扰疑诸有情故，能舍一切内外所有，乐修诸善，与身命财无所顾惜，恒作是念：若诸有情竟来劫夺我诸资具，我当恭敬欢喜施予；或有阴司害我身命，我终于彼不生嗔恨，亦不发生身与意恶。由此因缘，令我布施境界安忍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极尽无上正等菩提。我当如是勤修正行，正得无上正等觉时，我佛土中得无一切劫害冤贼，有我佛土极清净故，亦无余恶。又舍利子，是诸菩萨若在旷野无水之处，亦无不畏。所以者何？菩萨法尔无诸不畏，恒作是念：我当求学断诸有情可爱之法，不应于此而生不畏。设我由此可伐命中，与诸有情必不舍离大悲作意，施妙法水，其在薄福。是诸有情居在如斯无水世界，我当如是勤修正行，正得无上正等觉时，我佛土中得无如是一切焦渴乏水旷野。我当方便劝诸有情修圣福业，随所在处皆令具足八功德水。我有如是坚猛精进，方便教化一切有情。由此因缘，令我精进波罗蜜多速得圆满，极尽无上正等菩提。又舍利子，是诸菩萨在寂静国亦无不畏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披功德铠，勇猛精进，严净佛土，作誓愿者，当证无上正等觉时，我佛土中得无如是一切寂静，诸有情类具足快乐，随意所需，应念即至，如诸天上所念皆得。我当发起坚猛精进，令诸有情法愿满足，一切实处一切有情与一切种命缘资具无所乏少。又舍利子，是诸菩萨与机翼时亦无不畏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恒审观察，无法明病，亦无有法可明病者，一切皆空，不应不畏。我当如是勤修正行，正得无上正等觉时，我佛土中诸有情类得无一切灾横机翳，精进修行殊胜正行。又舍利子，是诸菩萨若念无上正等菩提，经久乃得，不应不畏。所以者何？前记结束虽有无量，而一心请意念分别极业所成，后记结束应知一耳。是故菩萨不应语中生久远想，而为无上正等菩提，要经常时方乃正得。 变声部位。可以过，前记后记结束长短，皆一刹那心相应过。如是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虽闻经久，乃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而于其中审谛观察，不生怖畏。又舍利子，若诸菩萨与于一切见闻觉知，可不为法，不生怖畏。应知速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是故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欲即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应随如来真净空教披功德铠，精勤修学，与一切法不应不违。第四分净切天品第二十。儿时魏中有一天女名净切天，从坐而起，即手佛足，偏覆左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向佛白言：世尊，我欲世处亦无怖畏，与诸法中亦无疑惑，我未来世亦为有情说无怖畏无疑惑法。而使世尊即便微笑，从面门出金色光明，普照十方无边世界，还来凡世现大神通，见至佛边，右绕三匝，作神变已入佛顶中。时净切天都思事已，欢喜踊跃，取妙金花恭敬至诚，散如来上。佛神力故，令此金花上涌空中，缤纷而住。时阿难陀见闻事已，从坐而起，顶礼佛足，偏覆左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，白言：世尊，何因何缘现此微笑？佛现微笑，非无因缘。儿时世尊告庆喜曰：今此天女与未来世当成如来应证等觉，结名星玉，佛号金花。庆喜当知，今此天女既是最后所受女身，舍此身已，便受男身，今未来际不复为女，从此亦末生于东方不动如来可爱世界，于彼佛所勤修梵行，此女彼界便自金花，从不动佛世界末已复生他方有佛世界，从一佛国去一佛国，常不远离诸佛世尊，如转轮王从一台观至一台观，欢愉受乐，乃至命中足不履地。金花菩萨亦复如是，从一佛土往一佛土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随所生处常不离佛。时阿难陀切作十念：金花菩萨当作佛时，亦应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彼会菩萨摩诃萨众其数多少，应如金佛菩萨众会。佛知其念，告庆喜言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念，金花菩萨当作佛时，亦为众会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彼会菩萨摩诃萨众其数多少，亦如金佛菩萨众会。庆喜当知，金花菩萨当作佛时，声闻弟子得涅槃者其数甚多，不可称计，为不可数，若百若千若巨之等，但可总说无量无边。庆喜当知， 金华菩萨当作佛时，其土无有恶兽恶鬼，亦无冤贼拔水饥馑饥疫等难。庆喜当知，金华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，其土有情无诸部位，即无种种灾横过失。儿时庆喜复白佛言：今此天女先于何佛出发无上正等觉心，种诸善根回向发愿。佛告庆喜：今此天女先于过去燃灯佛所出发无上正等觉心，种诸善根回向发愿。儿时夜夜金花散佛求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庆喜当知，我于过去燃灯佛所以五净花奉散彼佛回向发愿，儿时便得无生法忍。燃灯如来应证等觉，知我根熟，与我受记，于如来世当得作佛，号曰能吉，戒名堪忍，节号为贤。天女儿时闻佛授我大菩提记，欢喜踊跃，即以金花奉散佛上，便发无上正等觉心，种诸善根回向发愿，使我来世于此菩萨当作佛时，亦如金佛现前授我大菩提记，故我今者于彼受记。儿时庆喜闻佛所说，欢喜踊跃，复白佛言：今此天女久发无上正等觉心，种诸善根回向发愿，今得成熟，是故如来授予彼记。佛告庆喜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彼善根熟故，我授彼大菩提记。第四分觉摩示品第二十一之一。儿时善现辩白佛言：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，云何习空？云何陷入空三摩地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应观色空，应观受想行识空，作此观时不令心乱，若心不乱则不见法，若不见法则不作证。儿时善现辩白佛言：如世尊说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应观法空而不作证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住空等持而不作证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法空时，先作十念，我应观法诸相皆空，不应作证。我为学故观诸法空，不为证故观诸法空，今是学时，非为证时。是菩萨摩诃萨未入定时，细心于境，摄受般若波罗蜜多，非入定位，细心于境，摄受般若波罗蜜多。是菩萨摩诃萨于如是时不退一切菩提分法，不证漏尽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广大智慧，善住法空，即一切种菩提分法，恒作十念，今时应学，不应作证。善信当知，若是菩萨摩诃萨住空三摩地而不证空，是时菩萨摩诃萨亦住无相三摩地而不证无相，所以者何？ 是菩萨摩诃萨，成就殊胜坚净善根，常作是念：今时应学，不应作证。今应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观空无相，圆满一切菩提分法。不应今时正于实际。由此因缘，是菩萨摩诃萨不堕声闻及独觉地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，譬如有人勇健威猛，所立坚固难可动摇，形色端严，众人喜见，具多罪胜功德施罗，聪慧巧言，善能筹对，具变具形，知处知时，与兵计术，学至究竟，所防坚固能摧多敌，一切技能皆善成就，诸工巧处学至穷尽，具念慧行，勇悍一世，与诸经典得无所谓，具词具意有大实力，肢体无缺，诸根圆满，眷属资财无不具足，众人敬服，悉皆亲仰，诸有所为皆能成办，善事业故功少力多，有此因缘付诸财宝，善能积使多贫有情，应供养者能供养之，应恭敬者能恭敬之，应尊重者能尊重之，应赞叹者能赞叹之。善现，于云何？彼人有此，倍增喜悦，身心欢悦，自庆未否？善现对曰：如是世尊，如是善事。佛告善现：彼勇健人成就如是大兴盛世，有因缘故，将其父母妻子眷属发去他方，中路经过险难旷野，其中多有恶兽冤贼冤家潜伏，诸部位使眷属小大无不惊慌，其人自恃多诸技术，威猛勇健，身意泰然，安慰父母妻子眷属，物有忧惧，必令无苦，极度旷野至安稳处，不辞善现。于云何？此旷野中冤害现起，彼人既具勇健技能，慈爱尊亲，备诸器障，而其父母妻子眷属独运自身度险难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彼多技术能于旷野化作兵仗，勇健精锐过诸怨敌，令彼见之自然退散，而舍亲爱独运自身度险旷野，无有是处。然彼壮士于旷野中恶兽冤贼无加害意，所以者何？自恃威猛，追逐技术无不畏过。世尊，彼人以善巧术将诸眷属渡险旷野，无所损害，必至村城或大王都安乐之处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悯生死苦，诸有情类，细念安住，慈悲喜舍，摄受般若波罗蜜多殊胜善根，方便善巧，如佛所说，持诸功德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虽具修空无相无愿，而于实际无作证心， 勿堕声闻及独觉地。随者何？是诸菩萨具大势力，精进坚固，摄受般若波罗蜜多，殊胜善根，方便善巧，誓不舍弃一切有情，由此定能安稳无难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善信当知，若是菩萨慈心悯念一切有情，缘诸有情，遇事安乐，是时菩萨超烦恼品，一超魔品，即二乘地，虽住三摩地而不至漏尽，虽善习空而不作证。善信当知，若是菩萨能善安住空解脱门，是时菩萨与无相定亦能安住，而于其中方便善巧，无证无相，由此因缘超二乘地，必去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如坚翅鸟飞腾虚空，自在翱翔，久不堕落，虽依空系而不住空，亦不为空之所居爱，应知菩萨亦复如是，虽习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而不住空无相无愿，乃至佛法未及圆满，终不依彼永尽诸漏。善现当知，如有壮夫善贤射术，欲显己迹，仰射虚空，未令空中箭不堕地，复以后箭射前箭阔，如是辗转，经于多时，箭箭相成，不令其堕。若欲令堕，便指后箭，而使诸箭方顿堕落。应知菩萨亦复如是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摄受殊胜方便善巧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因行善根，未皆成熟，终不中道正于实际。若是无上正等菩提因行善根一切成熟，而使菩萨方正实际，便得无上正等菩提。是故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摄受殊胜方便善巧，皆应如是与身法性审敌观察，若诸佛法未及圆满，不应作证。儿时善现便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甚为稀有，能为难事，为虽行空而不住空，虽现入空定而不证实际。报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于有情类誓不弃舍，为法如是殊胜妙愿，若诸有情未得解脱，我终不舍加行善根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由起如是广大心故，未欲解脱一切有情，虽引发空无相无愿三三摩地，而由摄受方便善巧，不证实际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方便善巧所护持故，常作是念：我终不舍一切有情，而去缘寂。尤其此念方便善巧，故于中间不证实际。复此善现，若诸菩萨于甚深处，或已观察，或当观察，为空无相无愿等持三解脱门所行之处，是诸菩萨恒作是念：有情长夜，其有情想，行有所得，引生种种邪恶渐去， 轮回生死，受苦无穷。我为断彼邪恶渐去，应求无上正等菩提。为诸有情说深空法，令断彼执，出生死苦。是故虽学空解脱门，而于中间不正实际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尤其此念方便善巧，虽于中间不正实际，而不退失四无量定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，倍增白法，诸根建立，力觉道之，转复增益。复此善现，是诸菩萨恒作十念，有情长夜行诸相中，起种种执，游思轮转，受苦无穷。我为断彼诸相执故，应求无上正等菩提。为诸有情说无相法，令断相执，出生死苦。由思数入无相等持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由先成就方便善巧，即所起念虽数陷入无相等持，而于中间不正实际，虽于中间不正实际而不退失慈悲喜舍及诸余定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，倍增白法，诸根建立，力觉道之，转复增益。是诸菩萨恒作十念，有情长夜其心常起，常想，乐想，我想，静想，由此引生颠倒执着，轮回生死，受苦无穷。我为断彼似颠倒故，应求无上正等菩提。为诸有情说无倒法，为说生死无常，无乐，无我，无净，唯有涅槃微妙寂静，具足种种真实功德。由思数入无愿等持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由先成就方便善巧即所起念，虽数陷入无愿等持，而诸佛法未及圆满，终不中间正于实际。虽于中间不正实际，而不退失慈悲喜舍及诸余定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，倍增白法，诸根建立，力觉道之，转复增益。不此善现，是诸菩萨恒作十念，有情长夜先已行有所得，今亦行有所得。先已行有相，今亦行有相。先亦行颠倒，今亦行颠倒。先亦行和合想，今亦行和合想。先亦行虚妄想，今亦行虚妄想。先亦行邪见，今亦行邪见。由思轮转，受苦无穷。我为断彼如是过失，应求无上正等菩提。为诸有情说甚深法，令彼过失皆永断除，不复轮回受生死苦，速证常乐真净涅槃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由深敏念一切有情，成就殊胜方便善巧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，与身法性常乐观察，为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无起无尽无性实际， 善现当之，是诸菩萨成就如是殊胜之见。若堕无相无作之法，或住三界，俱无是处，善现当之，是诸菩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，舍诸有情而去缘极，不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扰于有情，定无是处。卷第550。